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6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C'est ma joie de vivre et ma chance, c'est de vivre rien que pour toi. Que m'importe si tu m'aimes moins que moi? Moi je t'aime comme on aime qu'une fois et je reste prisonnière. 时间悄然来到了2018年10月30号星期二的11点33分17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伴着卢瓦河畔呢非常动人的一个法国女歌手的声音，我们今天要走进卢瓦河畔的法国啊。卢瓦尔河谷的城堡群还有很多城市的建筑呢都会让人印象深刻，你会感到在这些地方走走停停就有一种感觉，浪漫升温。如何在这片区域好好的体会旅行相关的吃喝玩乐与购游一些必要的因素以及感情升华的部分，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一个重要的嘉宾，希望大家收集十分钟的资讯之后，如果你对法国的卢瓦尔河谷城堡群这片区域感兴趣的话，一定不要错过今天的旅行号1073的直播分享。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关注第一条新鲜资讯啊，大熊猫的国家公园管理局现在正式成立了。大熊猫是我们的国宝，那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揭牌仪式昨天在四川的成都举行，这标志着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现在进入了全面推进的新阶段。据介绍呢，大熊猫国家公园是由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管理，边界清晰，以保护大熊猫为主要的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地区。 区域。那建立这个大熊猫国家公园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推进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的利用，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那大熊猫国家公园面积达到了2.7134万平方公里啊，其中四川园区占到了20,770平方公里，甘肃园区的面积是2571平方公里，陕西园区是4386平方公里啊。那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会同相关的省份加快的推进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设，制定自然资源和自然生态系统监测技术指标体系，建立监测数据库和监测平台，统筹制定各类资源保护的管理目标。那目的呢，是要加强生态的保护和监管的力度，对国家公园内不符合保护和规划要求的各类设施工矿企业要逐步搬离退出，严格控制人为的活动增量，全面保护大熊猫，我们的国宝了啊。第二条呢，来关注一下我国自然资源的一个面积的统计事宜。我国自然资源的确立了全登记的总面积已经超过了18万平方公里。那经过1年多的探索，我国自然资源统一的确认登记试点取得积极的进展。截至目前，12个省份、32个试点区域共划定自然资源登记单元1191个，确认的登记面积达到了186727平方公里，并重点探索了像国家公园、湿地、水流、探明这个叫做储量矿产资源等确认的登记点啊。其实从2018年底开始，将在全国全面铺开分阶段的推进重点区域自然资源的确认登记，希望利用未来5年的时间完成对国家各省重点建设的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各类自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的自然统一的确认权，有助于大家更好地了解美丽富饶的中国自然资源。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旅行号1073，每天陪各位在路上。第三条呢，最近的一个大桥真的是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哈，世纪工程成为网红，粤港澳旅游添了非常多的生机。10月24号那天，世纪工程这个港珠澳大桥的通车引了世界的瞩目，许多人更是慕名而来一睹大桥的雄姿。那粤港澳的记者呢，旅游界的从业人为呢，一桥连三地，不仅带来了交通上的便利，同时也让大湾区的旅游业获得新的契机。加上此前广深港高铁的开通，旅客想要在大湾区甚至珠三角的地区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也变得简易可行。那看到了来自广东中山的赵女士呢，也是自己的一些深刻的体会哈。她说大桥本身就是热门的景点，哪怕不去别的地方玩，看一眼大桥都觉得很值得。实际上与赵女士有相同兴趣的人不在少数，中山国旅相关负责人表示说，目前大桥游很受欢迎，他所在旅行社呢，首发100人，后面的团已经排到了12月，而且每天都发团，很多游客都去过香港，报名的游客主要是看大桥主体。记者打开了广之旅国际旅行社的官网，发现该旅行社呢已经推出了由广州或佛山出发，以参观港珠澳大桥为主的一日游的产品，价格在200到300元之间。该线路特别著名，乘穿梭巴士亲登港珠澳大桥，赏一桥八景。目前已经多个日期显示团已经满员了。此前呢，广之旅首发团200个名额一经推出，36小时内即告售罄。 据了解呢，登桥之后游客可以看见桥上的风帆、双塔、中国结、桥塔、海豚塔等地标，也可以远眺非常天水一色的景象。如果运气好的话，游客还会看到中华白海豚在水面上游弋的场景。不过可惜的是，告诉各位，目前大桥的人工岛智能呢，人工岛暂时不能停车，所以游客无法登岛目睹整个大桥的风貌。那在港珠澳大桥通车前，游客呢乘坐大巴往返香港或澳门、珠海之间需要花费将近4个小时，坐船虽许只需40分钟，但是也有颠簸啊、晕船的气象，还有就是受天气影响会比较多。如今大桥的连接让三地之间形成了一个1小时生活圈，也让港珠澳的短途游变得更有看头。据统计，仅大桥开通的首日，经大桥往来港澳粤三地的车辆就累计千计，旅客则是数以万计啊。对于香港的居民来说，坐巴士过大桥可以看到壮美的景色，到澳门可以体验葡国风情，到珠海可以去游览长隆主题乐园，到粤西地区可以享受农家乐，这些看点也都是吸引他们去旅行的原因。仅大桥通车的当天，就有数百名香港的市民体验了这趟旅程。那例如像福建、湖南、江西、云南等广东省周边省份的游客呢，可以坐这个高铁沿途游玩广州、深圳、香港等地，之后从香港坐大巴经过大桥直达澳门或者珠海，再到粤西地区旅游，几乎是说走就走，随到随走。那对于从国外来华的很多的游客来说，无论他们从香港或澳门入境，他们都可以自如的来往两地，并自由选择从香港或澳门北上前往内地。如果想坐高铁到内地城市观光，他们既可以选择从澳门入境到珠海搭乘，也可以从香港西九龙站通过一地两检之后直接搭乘北上列车，饱览中华大地的无限丰饶的美丽风光。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我们在关注第四条新鲜的资讯，来自于国际的方面。叙利亚国家博物馆关闭多年之后重新开放了，因为安全原因关闭6年多后，叙利亚国家博物馆本周重新对公众开放。那叙利亚的政府官员、多国考古学家和文物专家出席当天的开馆仪式。叙利亚文化部长穆罕默德呢，在仪式上说呢，叙利亚国家博物馆见证和记录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奋斗和文明的成果。叙利亚文化部将继续做好文物的保护、发掘和研究的工作，推动叙利亚的文化发展。那新华社记者在博物馆是看到这样的场景，已开放的区域占总馆面积大到一半，在布置一新的展厅里，壁画、雕像、器具和纺织品等文物按照年代和发掘地分别的展出，展品包括像雕刻精美的神像、图案丰富的马赛克画等。那德国伊斯兰艺术馆的馆长叫做彼得·哈伊对记者说，叙利亚文物部门的妥善保护了从全国各地抢救的文物，让这些文物以如此现代化和美妙的方式展出，真的是让人喜出望外的消息。那叙利亚国家博物馆坐落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已经有百年的历史。那受战乱的影响，叙利亚政府2012年关闭国家博物馆，并将大部分的藏品转移至安全地点保存。现在呢，已经重新对外开放。如果各位再去叙利亚玩的话，可以感受叙利亚博物馆重新开放的美丽景色啊。最近一条信息也是关注我们的神经哈，因为确实旅途安全是最重要的一环了。我们了解到印尼失航客机逝世了，再有189人坠海。印尼的狮子航空公司一架客机29号早晨搭乘了18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从印尼的首都雅加达起飞，不久就坠入了雅加达以北的大约70公里的海域。搜救人员呢，已经发现部分的疑似客机物品和残骸。搜救行动负责人的苏尔约说，从已找到的遗骸来看，估计没有幸存者。至此呢，截止目前暂时未收到中国公民在航班上的消息。印度的国家搜救局局长穆罕默德说，这架波音客机当天早晨起飞13分钟之后，大约6:30北京时间7:30与地面控制中心失去了联系。 一艘拖船当时正驶离雅加达的港口，船上人员目睹客机坠海。他说呢，我们还不知道机上是否有人幸存，如果我们真的是希望如此，为此祈祷，但我们无法确认。客机载有8名乘务人员和181名乘客，包括3名未成年人。部分乘客的家属在国家搜救局雅加达总部聚集，等待消息。印尼财政部长也是与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会面，过问那架客机上大约20名财政部职员的下落。地面人员没有收到失事客机发送的求救信号，在飞机失联方附近海域发现了手机、包带和救生衣等物品，搜救船只和直升机在附近盘旋，已找到部分飞机的残骸。追踪航班飞行动向的飞行雷达24网站信息显示 GT610 当天6:20从雅加达苏加诺伊哈达国际的机场起飞，原定1小时后降落宾港，飞机之后大约起飞2分钟，飞行高度610米，随即骤降152米，向左转向再爬升至1524米，随后大部分时间维持这一高度，失联飞行高度大概是1113米。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会的记者见面会上表示说，截至目前暂未收到中国公民在航班上的消息。相关负责人说，我们注意到了有关的信息，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他们的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空难发生之后，中方也立即与有关部门核实，截至目前暂未收到中国公民在该航班上的信息。我们将继续跟踪有关搜救工作的进程，如果发现涉及中国公民的有关情况，我们将随时发布消息，协助好相关的工作。其实我们了解到，印尼领土包括超过1.7万座岛屿，往来交通高度依赖航空，带动印尼航空业迅速的增长，只是印尼航空运营商近年飞行安全记录真的是差强人意，不怎么样，发生数次严重的坠机事件，以致美国和欧盟分别在2006年、2007年把印尼所有航空列入禁飞名单。欧盟2016年6月批准失航恢复赴欧的航运，针对其印尼运营的禁令已经早时候解除。美国2016年解除对印尼运营商的禁飞令。我们来看到很多的数据显示，有相当多的这个不好的记录也是发生在这样的航空公司。我们说最近的一个事件应该是2016年5月，两架失航客机在雅加达的苏加诺伊哈达国际机场相撞了。前一个月，狮子航空的旗下另一架航空公司巴泽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起飞时就撞上了印尼另外一家运营商的客机，削掉后者的尾翼，这个事故所幸无人伤亡。我们说呢，这个希望我们出行的时候安全是永远排在第一位的，希望大家保护好自己和家人，注意最新的运营情况，也是选择有资历的航空公司前往最佳的目的地旅行。时间来到11:47，马上有请特别大来宾小西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Des yeux qui font baisser les miens, un rire qui se perd sur sa bouche, voilà les portraits sans retouche de l'homme auquel j'appartiens. Quand il me tient dans ses bras, qu'il me parle tout bas, je vois la vie en moi. 伴着悠扬的歌声哈，我们会想到法国这个浪漫的国家。其实法国有很多的区域，其实作为欧洲的观光国之一，很多的国人想要踏上欧洲，一会选择法意瑞三国的旅行，法国永远排在第一位。看到了听众的留言，在请小西分享之前，我们先看听众的留言。废柴说，做梦梦见去法国玩，想拍一个古堡，怎么后退都拍不到全景，给我急的，最后累到我去景区买口水喝，挑来挑去挑了个90年代街头色素饮料冰冻果汁，为啥我在梦里都是一副没出息的样子呢？ 梦想与现实是相反的，也许你到了法国就一切顺利了啊。ZL1008 说，法国人建造的尼亚加拉古堡为尼亚加拉河和安大略湖的交汇口，湖对面可以看到壮观的加拿大多伦多市。发现这气候有点快，一会儿功夫厚厚的云层压顶。无锡猫说，昨天住在城堡里，推开窗户吸的全是氧气，抬头看天空蓝得叫人心醉啊。棉花糖是悠闲的味道，这是一座法国公爵的古堡，千年历史，这里的猫都是猫中的贵族。有幸来到法国，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法国浪漫，尊重女性，骑士精神，我喜欢这里，真的不想走。这是我们的听众的留言。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特别大来宾，我们的蓝小溪，掌声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小溪。 小溪来到我们节目了哈，但是他对这个刚刚大家的一些感受，应该是法国卢瓦尔河谷的建筑群让你印象特别深刻。几次去到法国了？应该统计过吗？ 这个是第一次去 卢瓦尔河。 对对对。 之前去法国的一个行程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之前其实是没有去过法国的。 这是第一次。 对对对。 第一次去法国。 对。 其实跟所有第一个到这个国家的人一样，你一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对不对？虽然你旅行经验已经很丰富了，但是作为一个第一次来的人，你有没有自己的预设？对法国这片河谷的区域城堡群啊，城市建筑有没有自己的感触？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法国可能咱们现在普通人他可能觉得它是一个浪漫啊、很华丽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它巴黎啊，或者说就是很浪漫气息，对，包括还有一些这种时尚的大片都在那边。然后这次呢，其实也非常就是荣幸能够来到这个卢瓦尔河谷城堡群，因为它其实是有这个自然有人文有历史在里面。因为我们就可能印象当中觉得法国是一个时尚大片的地方，它的可能自然风光我们可能就觉得哎，好像是不是就是欠缺一些，或者说没 你有点担忧是吗？ 对，就在想这个问题。所以这次呢就是走了不一样的路线，正好呢它确实是这些城堡呢都是在这个卢瓦尔河谷的它一线这么纵贯下来的。 这是一群是吗？ 对对对。所以就会觉得说我们想去看一看原来的这个皇家生活是什么样的。 其实之前有一些嘉宾也介绍过这片河谷，他们还有晚上的时候还有什么灯光秀， 沙特尔灯光节， 对对对 对对对， 还有烟花的表演，我觉得真的是让人印象特别的深刻。而且这个地方有很多城市的连接，还有城市的观光哈。 对， 说到这个城堡，其实很多的，比如说红酒之旅，城堡之旅，那这片那个卢瓦尔河谷这一片城堡它是有功能性的吗？是参观的，还是有比如说酒庄啊，还是有这种皇就是以前皇室居住的地方，它有一些功能性，对吗？ 它功能性其实每个城堡都不太 一样、 比如说你像我们这次去的话，我们是把这个卢瓦尔河谷的八个城堡都走了一遍，所以其实就是回来也在跟朋友说这个行程呢它还是有点匆忙，因为你想看的东西比较多，包括每天信息量知识量非常大，然后你想如果说你要去到每一个城堡的话，你就需要每天都会换酒店，所以就会提到这个换酒店的问题。 每天都换吗？ 每天都会换酒店。 辛苦吗你觉得？ 辛苦归辛苦，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 比较值得。 城堡和城堡之间其实不是特别远，大概最远的也就是从巴黎开出去三个多小时我们就抵达了第一个城堡，然后从这个一路，因为 那就连在一起了。 对对对，就连在一起，大概每个城堡可能是两三个小时、半个小时都有。 那其实作为城堡控的很多朋友来说，这一趟相当的收获很丰富哈。 对，很丰富。 那作为游客来说，怎么近距离接触城堡呢？进去玩拍照那是肯定的了。那进去内部的话，有什么你自己的感觉吗？那城堡里 头这个它其实每个城堡都 不一样。 然后我可能先从我印象比较深的，因为女生可能对这种就是颜值比较关注。另外就是说它的这种比如说它的花园气息啊，它的这种氛围的营造，在这次八个城堡当中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属于这个利福城堡。 利福 这个名字，对， 利福城堡， 对，它这个名字你首先听到的名字你就会觉得哎有点浪漫。 对，利福， 对对对，利福 美丽的利吗？是那个， 对，美丽的利， 幸福的福，富有的富， 不是，是那个草字头一个夫 利夫， 泡芙 的 那个，对对对对。 明白。 然后这个城堡呢，它其实我们首先呢，就是自驾车过去的时候，是经过了很大的一块这个葡萄庄园。葡萄庄园它本来就是自然风光就会特别美。然后这次我其实还跟随行的小伙伴说，我们这次来肯定有这个晴天娃娃，因为我们去到法国九天的时间，天天都是晴天，没有任何下雨。对，所以对天气特别棒。然后带的衣服 呢，其实这次带衣服其实也有自己失误的地方，因为觉得就是说可能会过去会冷， 哦哦哦， 但是完全不冷，其实穿夏天的纱裙特别合适。对， 九十月份吧，还是十一月？ 对，就是十月份去的嘛， 十月份的法国， 十月中旬。对，所以非常 可以穿裙子， 对，可以穿纱裙，当然说就早晚会有点凉。但是 我记得五月份去法国的时候还要穿绒衫的，特别冷。五月份的法国， 对对对，可以，其实就是说它这个目的地它的天气会比较多变， 哦，是的，是的， 就逢上了这种比较好的天气，就觉得哦，就完全夏天。当时从北京过去的话，起码比北京能高了有个10度， 十度嘛， 对，有个10度的样子，所以就是它这个温差呀，这种在。对，然后我们说回这丽 夫 城堡，对，我们首先进去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这种非常非常复古的这样一个大门。这城堡女主人呢，她是属于继承人的一形式，这个城堡就是她继承下来的 家境殷实。 对对对，完了以后她就在这个门口迎接我们，面带微笑的迎接我们， 真人呐。 对对对，是真人， 是一个老年人还是一个？ 他其实算是个中年人， 中年人， 中年人， 哦，中年 孩子，目前第一个孩子上幼儿园， 哦，大概40岁左右， 对 对, 对, 对, 对，大概40岁左右。但是他的这种气质还是非常好，就让人觉得很有范儿嘛，就迎接我们非常热情。 其实我们觉得城堡的主人还在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 对对对， 就是可以跟真人交流。 对， 哦， 对，我们就跟他就是来沟通。首先我们走到这个城堡里，第一个感觉就是完完全全是进入一个大花园。这个城堡的主题它主要是以这种蔬菜南瓜为主题的，城堡主人在里面放就是种植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植物，包括我们平常吃的一些蔬菜， 很绿色就对了， 对，非常多。然后你进去以后，你首先你就是一个非常 心情很好， 城堡就在你面前，然后它的前面就有很多的这个瓜果环绕，全都是这种 跟超级菜市场一样，是吗？ 对对对，但是它又不像超级菜市场 摆的 那么凌乱，对，它摆的还是很有艺术性，因为我觉得他们在营造气氛方面确实是非常用心的。 就是首先映入眼帘的丽夫城堡就是水果和蔬菜的花园，那种感觉啊， 对对对，然后非常大，非常开阔，再加上天非常好。那我们来到这个城堡，我们也非常幸运，在这个城堡里住了一晚。你知道，如果说是在城堡住一晚的话，你的印象就会非常深刻。 如何在这个有非常，我觉得主理人还在哈，主人还在，在这个充满浪漫天气的美丽城堡里住一晚的感觉，小西一定是印象特深刻。我也在想象住在城堡里，天天一开门就是那么诗意的画面是什么感觉？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事停留哈，在这个丽夫城堡、丽夫古堡这边稍事停留。这只是第一座城堡，还有很多很多座。如果您是城堡控，法国地区的这片卢瓦尔河的区域，真的是可以值得来看看啊。我们稍事休息，这是人间有人行，人间有人爱的旅行号1073。今天的特别大来宾是蓝小西。 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一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6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2018年10月30号，今天是星期二哈，希望各位调整好自己的工作生活的状态，进入到迅速工作的状态当中。其实很多的 KOL 的旅行达人在路上，去说是去观光，也是一种工作，对不对？当这个工作和兴趣结合起来的时候呢，有的人会特别的享受，有的人会很辛苦哈，因为比如说时差的问题，比如说你一单接这单子的时候，你不由你的时间去做主， 对吧、 其实我们要互相的了解，每个行业都有它累的时候，但是当你推开那扇门，比如说城堡的大门，你看到的是你想象不到甚至超出你想象的景色，或者说主人的笑颜如花的介绍你当地的人文，你融入这个地区的时候，那个辛苦是瞬间就会消去的，对不 对、 你有这个感觉吗，小溪？ 这个会 有吧？ 对，这个就是旅途的疲惫，包括时差， 一扫而光嘛。 其实会带来很多很多的这个，就比较辛苦，确实是。 对。 但是当你看到就是，哎，你觉得看到眼前的美景啊，包括这个城堡它的一些就是用心的修缮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一切都是非常值得的。 对，今天我们的邀请到的是超级 KOL 蓝小溪来介绍，法国的卢瓦尔河谷的城堡群，刚刚那个利夫的城堡，让我们印象特别深刻。刚刚在播天气之前，我跟小溪聊天，说这个城堡大概有10个主题的房间， 对， 真的能满足各种少女、各种月份出生少女的心情。对， 因为它的这个主题房间就是主题的房间都是按照这个颜色来划分 的。你选择是哪个颜色？ 这个的话是这样，就是城堡的女主人她是随机帮我们安排的， 随机抽啊。 对，就是她可能看我们每个人的性格，比如说我之前第一个朋友呢，就是看她可能是属于比较瘦的、比较时尚的。给他安排了一个蓝色的房间， 蓝色， 然后还有紫色的房间，黄色的房间、绿色的房间 都 有。都 是好看的。 对，然后我呢是他就是不知道什么情况，他给我安排了一个红色房间， 热情呗。 对，给我安排一个红色房间，然后我打开以后，我确实就是有点惊讶，因为里头所有的这个装饰都是跟红色主题相关的，包括他的床品，包括他的这个墙饰，然后包括就是我一进门这边有一个挂毯，其实有点类似于那种土耳其风格。 哦。 对，然后另外就是他放的那种就是水装水的那个瓶子都是红色的， 对，好艳丽、啊、 对，我觉得他这个整体来说确实他非常用心， 然后一拧水水龙头也是红色。 没有这没有， 开玩笑。其实我觉得这样一个红是因为中国红嘛，中国都有这个红色的情节， 对， 喜洋洋、对不对？在这样一个地方住宿，听说你还跟那个主人有一个非常亲密的晚宴的接触。 对， 就是这个他会给你们做晚饭是吗？ 对，他其实就是把我们邀 邀请到他家里去享用了一顿晚餐。 哦、是在城堡里吗？ 他是在城堡边上， 哦、 是他自己的房子。 嗯、 对他房子就是我觉得还挺像那种美式庄园的感觉，就美式那种小木屋，然后去到里面非常温馨。 嗯、 他就下厨给我们做了，他其实所有的食材都是从城堡采集来的，因为这个城堡 种是吗？ 对，所有的都是他自己种的，所以说这个城堡它不仅是一个大花园，它是一个很大的植物园。 嗯、 而且这个城堡我当时还跟朋友说，我说这样的城堡其实来说的话，它的这种面积是不可估量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哦、 就是我们绕着城堡走了一圈、 嗯、 我们觉得腿都软了，但是完完全全还没有走完，就觉得你们他的家是无限量的，一直在往外扩展。对，包括它城堡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花园，它的一些造景的一些对这种景色的景观的一些把握，然后另外还有两只特别可爱的穿着这种大衣的这种鸽子，其实那种鸽子它是说它是已经是这种保护动物了，非常珍惜。 嗯嗯、 它就是外面穿了一个灰色的一个大衣，实际上是它自己的羽毛。 哦， 对，跟咱们这种普通的见到那鸽子是不一样的。 其实刚刚说的利夫这个城堡，感觉就像一个大公园一样，巨大无比的。 对对对， 是吧？ 特别大， 私人公园。 它里头还有一座就是小迷宫，你可以就是在这种走，就是可以看看你能不能走出去。 我就听我们小西的分享，这个地方待一天我都觉得待不够，真的就可以、 待不够，对， 感受不，你还拍照片都可以随便拍。 对对对， 自然的场景。 对，然后包括里面的动物也非常多，除了鸽子以外，还有就是随时从你身边走过的孔雀。 哎呦我的、好地方，利夫城堡。 对对对， 印象十足的深刻。 对， 对吧， 非常深刻，住在里面，然后主人也是非常热情，我就觉得 这个很皇家就对了吗？ 对，它其实也不算一个皇家城堡，只能说是一个这种就是 贵族， 对，贵族的这样的城堡。 对 对对， 其实刚刚我们在说城堡啊、作为女生来说肯定很喜欢啊、红的黄的绿的蓝的紫的、对不对？就作为男生来说的话，就比如说我也挺感性、但是一定没有女生那么的激动、对吧、你说一个王子多累啊，是不是？那比如说有没有适合男生老爷们儿的城堡的主题，有没有这种的、 这个是有的， 酷黑酷灰那种冷酷的东西有吗？ 这个是有的，这个、是有的。比如说我们其实有一天呢，我们就是集中、我们去看了两座城堡、但这两座城堡都是跟达芬奇相关的、 男性。 对对对、 一座 呢它是叫昂布瓦兹皇家城堡， 安布瓦斯。 对对对，这个城堡其实它看上去呢，就是会庄严一些。从它外观，包括它的一些，它这个城堡也是置身于它周围的绿植都种得非常好，所以你放眼望去呢，你可以站在最佳的观景台上。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呢，站在最佳观景台上，就是看呢，其实它的这种就是这种庄严肃穆的感觉非常棒。另外呢，就是还有这个就是城堡这边它的服务员他来给我们倒了一个这个白葡萄酒，所以我们就是。哎，晒着阳光，我们享受了一杯白葡萄酒，然后远处就是这个城堡。对，就是类似于站在一个这种高台上。对，而且这个城堡呢，其实达芬奇的墓是在这里的。 哦， 对，它是在这里 的。 对， 是的。 所以呢，另外一座城堡是我们下午去的，下午这个呢是克洛吕兹城堡。 克洛吕兹城堡。 对，克洛吕兹城堡呢，它呢实际上是达芬奇在这里他进行了他自己的一个创作。因为当时弗朗索瓦一世这个国王邀请达芬奇来到了法国，那他就是把这座城堡等于说是让达芬奇来居住。所以达芬奇这个当时在这里面完成了自己非常多的创作，比如说他可能想做这种飞行的坦克，这种飞行器，包括一些螺旋桨。我们也是去参观了当时达芬奇他自己的工作室，包括他的画作，在这个对，在这个达芬奇那个公园里面，实际上我们也有看到这个蒙娜丽莎微笑的这个图。 哦， 这个画作， 其实我们会觉得达芬奇不是密码吗？其实一阵风出来都是密码，天上飘的都是那种文艺的气息，神秘的结构。 对，所以说我们就会惊叹像这样的一个大的艺术家、文学家，我们觉得他的一些创作、一些想法确实是天马行空。因为我后来也是查阅了一些资料嘛，其实当时他的一些想法非常超前，基本上到了又过了五个世纪之后，所有他自己这些想法，包括这就是说才能够完完全全复原出来，所以就是说他的这个很超前。 对，其实我觉得艺术家有的，我老在说音乐部分和音乐的历史的部分或者文化的部分哈、有的时候会觉得文化和音乐有一点点相悖的地方。你比如说文艺的这个东西，你以前宫廷李斯特呀、莫扎特他们都是宫廷演奏师，他们生活也挺好的，因为面向宫廷嘛。但到了现代了，如果就是人一旦到了宫廷 情的时候音乐就写不出来了，而他们在这个宫廷环境当中还有能力写这些东西， 对对对， 特别是达芬奇这样的有城堡的还能创作，我觉得他们是精神的世界是爆棚的丰富， 对对对， 那个年代真的是盛产很多很多我们惊世骇俗的作品啊。 对， 说到这个古堡，我们该告一段落，因为我们还有16分钟哈。就古堡，大家可以去那个网上搜索一下，你喜欢哪样的这个主题，你可以去观光哈。当然还有城市的连接，我觉得如果一个城市，就像我自己老在节目当中说，如果一个城市这边是城市，那边就走几步海滨，我非常喜欢。这边城市，那边是古堡，也很有一片河连接，也很有感觉。刚刚小溪说要重点介绍奥尔良， 对， 提到奥尔良，美国吗？新奥尔良不是哪？ 对对对，它其实就是跟那个美国的那个新奥尔良是不一样的，它是属于法国的一座城市。这个城市呢，它其实距离巴黎大概是坐1个小时的火车能够抵达巴黎， 那岂不是 而且这个城 市很多人在那边居住？ 居住我觉得它的人口其实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多，具体的这个数字我没有记下来，但是我融入了这座城市以后，我觉得这座城市它是一个很慢调的一个城市，它并不是这种匆匆这种感觉， 节奏 快，对，这样的一个城市。当时我们去到这个城市呢，就是副市长有出来这个亲自接待我们。对对对，就是说我们这边呢，就是说可能他觉得也像我们 很重视， 对，会不会说有一个这种比较良好的一个沟通交流。其实这座城市我们后来就是才了解到，他跟我们中国的扬州是建立了就是战略合作伙伴的这样一个关系。 其实你想想节奏来说的还挺符合的，扬州也是慢生活， 对对对， 小桥流水，非常的江南， 对， 对，非常的这种气息。包括这座城市里面，我觉得它比较有趣的一点，挺吸引我的地方在于说，它这个屋顶上就比如说你走在这个城区里面，你会时不时的发现屋顶上是有这种猫的这种比如说它的一些雕塑啊，或者说是一些小画作。后来我们就问了一下当地人是这样跟我们说，说实际上在这座城市里面有11处这样的猫。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能够发现一些有趣的地方，比如说你今天就花一天的时间把这11个猫你给找到，我觉得也挺有趣的。 就是雕塑作品，11只猫在屋顶上的。 对，它其实有一些是雕塑，有一些是这个刷在墙上的，一共就是11只在这样的城市。 可以做一个那个什么那个游戏，迷宫游戏， 对对对， 打点奔找到之后， 对对对， 任务那种的啊，很适合拍摄娱乐节目，综艺节目哈。 对，它这种就是比较有趣的这个旅行环节嘛。 奥尔良，你刚才说不像那个大城市节奏那么快哈，一般想到首都就比较快， 对， 离首都就很近的1个小时，在这个城市生活，你觉得节奏是慢的？它那颜色，你比如说，我刚才在想，如果这个房顶上、墙壁上有各种的涂鸦、猫的这个图的，我觉得是非常的用心和悠闲，以及有艺术气质的城市， 对 吧？ 对对对， 艺术方面体现在哪里？比如奥尔良， 艺术方面其实它的音乐也是非常有名的，对，它的音乐包括它的有一些这种 街头的表演， 对，街头表演我们这次其实上没有就是说那个看到，但是这座城市呢，它是每年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内会有这个，因为当时就是有这个就是圣女贞德是在这个城市的，所以说他们每年的固定时间，然后具体时间我也忘了是在什么时候啊，就是他会呢从这个初中生选出来一个就是比较跟圣女贞德这气质比较相仿的，然后坐在白就是骑在白马上，对，他其实是对这种一个纪念吧， 是的， 对对对，这样一个当地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节日，对， 这个城市有没有河呀？有没有城市当中的一个流过的东西？ 有，就是卢瓦尔河谷是，是对，是流过这个城市的。 对 对， 对，我就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哈，如果再加上有新城区、老城区，就更完美了。 对对对， 那种就是因为好多人去欧洲旅行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些景点离得很近，比如说法国那些著名景点离得特别近， 对对对， 你溜达的觉得特别好，不用什么转乘啊，不用打车，根本就不用，很近，而且那个都。是非常多的一些园林的设计，比如说他们那个宫廷的设计，走向很多美术系的朋友、平面设计的朋友到法国都去采风，他们不单单是去旅行， 对对对， 而且会学习一些经验，然后拿回来可以用到自己的工作上。 你刚才说到这个公共交通，其实我有想到，像我们这次去的这个2座城堡呢，实际上它公共交通非常方便的，就是你下了火车、下了地铁，你就可以直接去的。 上面就是 对，比如说这个香波堡。 对，比如说香波堡和舍农索城堡，其实这两座城堡我也关注周围的朋友去的会相对比较多一些，因为它确实交通会比较方便。可能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城堡呢，比如说像这个 驿图 啊，你必须就是你自驾会更方便，因为它周围就是相对来说它比较开阔，都是一些原野，所以可能在这个就是层次上 大景色大路可以，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可能交通啊相对比较方便，在这样的一个城堡里其实也是能够比较不错。而且香波堡其实虽然说可能很多人去过，但我觉得它很多东西也确实做得很用心，包括我们这次去我们也觉得说，为什么说它是卢尔河谷当中最美的一座城堡，就是可能就大众对它的这种印象当中，因为确实它是属于低调的奢华，你进去以后你会觉得这个城堡确实就是它外观看起来也非常的壮丽，进去以后呢就是属于金碧辉煌的感觉。我们在里面我们也租用了这个就是这个翻译的这个 WiFi， 就翻译的这个 iPad， 这个 iPad 我们手持 iPad， 我们可以就是扫它上面的这个就是它这个码的话呢，你是可以还原当时原来的那个时代这个城堡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它有一个 交互式的 古今交互的这样一个感受， 非常棒。那个穿越我觉得到了欧洲这些很复古的城市或者城堡里，就那种就特神奇又特简单，你会觉得 对对对， 对不对？ 对， 就会感叹生活在现代现实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 对 对吧？会有这种感觉，就觉得要好好珍惜自己的健康，好好工作，好好生活， 对， 多看这个世界。当然，我们走走停停，最重要的是吃的问题。刚才看到你这个游戏当中有一个中餐火锅，是在奥尔良吗？还是 对这个中餐火锅就是在奥尔良， 还有中餐呢、啊？那边 是这样的，就是当时呢，其实、这个、 是因为中餐厅吗？ 它是一家中餐厅，它是一家中餐厅，但是它是主营拉面的。 哎呀， 老板是天津人， 哎呀， 然后呢，就是去了以后呢，其实我们也是提前跟他有沟通，就是说，我们是在行程当中第六天才抵达奥尔良的，就是说，所以说呢，是想说前面几天呢都是各种法 餐， 就是有点想念中餐了。然后当时呢就提前跟他去沟通，有没有可能到这个超市里面去买一些食材， 给你们 来做火锅。所以说，其实这个火锅是他单独来帮我们来做，但我觉得通过这次，很多可能我觉得他的新的这种发展是可以 来，彩蛋又起来了， 来对来会有，因为我们当时在吃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很多中国人去了以后看我们在吃什么，好像还很羡慕的样子。 也会点吗？ 对， 现在不中餐厅在播吗？湖南卫视。 对对对对， 在那个地方的中餐厅，其实很多老外就吃简简单单的蛋炒饭，简简单单的油焖虾，他们觉得相当美味， 对 对吧？就 对对对， 所以说那个老外的胃口，天天吃一餐，他们也觉得有点烦，有点腻。对吧？在这个地方消费你觉得贵吗？ 奥尔良吗？ 啊，离着巴黎一个小时的地方。 奥尔良其实它消费并不贵，对，它虽然离巴黎很近，但是我觉得它的消费并不贵，我觉得还挺适合这种生活呀、居住的。包括有一些朋友他留学其实是在奥尔良的。 好， 对， 哎，不错，周末一个小时去法国了啊，时尚之都啊，巴黎感受感受， 对， 对吧？然后再回来，我想问一下，就是有的朋友说，到那个卢尔河谷这个区域是怎么到达？是直飞还是要转机还是怎么样？ 这个是这样，就是首先呢是这个乘坐法航直飞北京，直飞巴黎，从巴黎的话再就是自驾车大概三个多小时先抵达第一站，第一站就是这个叫沙特尔的这个城市，沙特尔灯光。光节，我们当时也是看了这个沙特尔灯光节，就是觉得非常震撼，因为觉得就是说普通我们可能是说看一个灯光投个影什么的，但是它的所有的投影都是有故事来连接起来的，比如说他当时这个工人是怎么来建筑这个城堡的，建筑这个教堂的，所有的这些 讲故事的灯光秀， 对，所以他这个灯光秀我觉得还是非常用心。对， 这段行程当中收获一定特别的多哈，而且也会有当地玩乐的部分，比如说利多秀啊、巴黎游船、午餐啊，是在船上吃午餐是吗？ 对，在这个船上 吃午餐，巴黎的城市， 对，就在巴黎的这个船，塞纳河上，就直接就是在一边 好享受、啊、 对，一边坐着这个游船，看着窗外的景致，其实窗外的景致也是不断变化的。巴黎的大概是十多个景点，一一的 都可以看到、就是， 对，都可以看到， 真美好。 比如说像埃菲尔铁塔这些， 那一串 都是可以看圣母院， 左岸右岸咖啡馆，各种看， 对各种， 还有各种卖书的这个小摊，现在还有卖书的摊吗？ 卖书摊是有的， 还有的， 对，有的， 哎、好棒啊， 不太多。但是有、对， 是的，而且就是因为作为姑娘来说的话，出去玩呢，吃喝玩乐娱购游，那住的每天换酒店，很新鲜，体验不同。那比如说在买的时候，现在想问一下小西，以你的经验，十一月应该是算是折扣比较大的 对， 这个月份吧， 对对对，折扣比较大。我们当时去的这个地方呢是老佛爷，当时也是 老佛爷好， 运气特别棒， 嗯， 正好赶上老佛爷的打折季， 打得很吗？ 对，打的确实还可以，因为我就是有买这 个 包包回来嘛，买了一个包回来，基本上是在他这个现有的折扣上又打了一个七折。 是新款还是旧款？是新款。 它其实不算新款，它其实算是一个这个春款。 哦，一八年春， 对，一八年春款， 那也很棒。 对，我觉得它的整体来说，而且确实它购物人非常多。 是， 对， 每当十二月二十四号之前附近或之后，都会有非常疯狂的打折季。 对对对， 还有这个黑色星期五，不知道那边有没有哈？希望各位去那边玩。要买当地品牌比较合适啊，法国有好多 非常多的大牌， 大家可以想想吧。 对， 而且那天我也想买个双肩背，我的双肩背了有十年了，一直没换过 啊，是吗？ 特别有爱，是不是？对，那个帆布都已经进空气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然后我想买一个同品牌的，然后就去官网看到英国的官网、法国的官网、中国的官网、我国香港的官网，价格。中国最贵 啊，是吧？对对， 是 的，是的，确实是 税嘛， 对 吧？ 确实是。 英国当地品牌，英国是最便宜，但法国一比也没有贵多少，西班牙也是。 对 哦，我觉得大家真的如果有真的需求，现在国人出去买东西已经脱离那种我看到什么就买到，就过了那阶段了。一定买你最需要的产品，对吧？ 对， 而且买一件是一件，别瞎买。对吧？ 其实刚才说起来，这个就是这个啊，埃菲尔铁塔。其实我还想说一句，就是白天呢，其实白天巴黎的白天是在埃菲尔铁塔，但是巴黎的夜晚一定要去看这个丽都秀。这个对这个丽都秀是非常震撼的，它的舞台灯光效果呀，包括它的这种故事的穿插呀，都 是在巴黎， 觉得非常震撼。对，就在巴黎。 就是晚上丽都秀是一个主题，还是每天都会有，还是有正日子去的那种？ 它其实是每天晚上都会有，对，每天晚上两场，而且其实从这种官方来看的话，它的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都是巴黎本地人，巴黎本地人是会去看秀的， 经考验 他们的一个习惯。 哦， 对，你可以在里面来享受一个正宗的法餐，一边吃法餐，一边来看秀。 那个秀的是什么灯光还是什么？还是主题？还是表演走秀？还是 时尚展品？它其实是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它是有故事性的一个表演。 哦， 对，可以这样说。 演出就是演出， 对对对，演出。但是它呢，像对室内的，在室内，然后呢，就是很多人，基本上你可能去的晚了的话，你需要提前订座，如果不订座的话，就是没有位置的。 你刚说两场？ 对，两场。对， 哦，是同一内容的。 对，同一内容， 哦， 只是说它时间不同。我们当时是晚上七点钟去看的，大概 是第一场吗？ 对，第一场。 哦哦哦， 然后我们出来了以后，第二场在排队，第二场基本上要看到凌晨了。 哦，其实法国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夜生活开始的时间还蛮晚的，是吧？它不像 对吧？你像七八点才刚开始，我觉得有时间可以看第二场哈。 对对对 对，法国巴黎其实一直是那个时尚之都， 弄 潮儿的风向标。 对， 不管是设计师的小店、集市， 嗯， 还有购物的街区，不管是老佛爷还是什么，太多太多了哈。如果仅有几天的时间，在法国巴黎这个城市郊区有没有奥特莱？什么奥特莱有没有这个东西？有吗？ 奥特莱斯是 有 的，对，奥特莱斯，但是我们这次确实没去。 哦，你是可以知道的这个地方， 对对对对， 大家可以比如说离得远吗？跟市区那个奥特莱斯， 离得还是有一点远的， 有点距离， 对，离得还是有点远，因为我们这次其实主要还是这个卢瓦尔河谷旅行为主嘛。 嗯， 其实在巴黎仅仅只有两天， 两天 的话你坐个游船看个秀，然后第二天你再买晚上还要赶去机场，其实时间非常匆忙。 月份还是月份去的这次？ 十月中旬去的。 十月中旬应该是国庆节结束之后啊。 对对对，结束之后。 你会感觉到法国巴黎，就说这个最主要的城市，中国的面孔多吗？中国旅行团啊，游人会多吗？ 我觉得不是特别多。 不是特别多吧？ 对，不是特别多，好像还是挺错峰的感觉。 这个时候出行，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选择。 对对对。 价格肯定比国庆要便宜很多吧？ 对对对。 是不是？ 对。 而且每年，就比如说我有了小孩之后，我就关注，因为孩子上学之后，我就关注寒假、暑假。 对对对。 暑假是七八月是最贵，全世界最贵的时候。 对。 到了寒假呢？也是最贵的时候， 对， 所以我们会就有时间，比如说在他还没有上那个时候，初中之前，小学还是没有那么复杂，没有。十一月份、十二月份是个不错的选择， 对， 对吧？也不是很热，你可以去南半球，澳大利亚、新西兰，你可以去玩。 对对对， 十月份您刚刚说到法国的温度还可以啊， 对， 没有我想象那么冷哎。 对， 对对对，有没有提供一些亲子方面的建议？在这边玩的话，你眼见到的感觉？ 亲子方面的话，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们去到一些餐厅里面，我觉得他会比较亲切的帮你配备了一些亲子的儿童座椅。 啊， 我觉得这个的话，可能其实跟国内都差不多。我觉得他在这种 方面也是比较不错、 嗯、 另外就是亲子我觉得也是你可以找一个那个城堡来待上一天、 啊、 把时间放慢。 哎，刚刚说的你刚刚说利夫城堡， 对对对对， 那么大又有动物又有各种的树木花草， 包括它地上还有很多的圣诞老人的小玩偶， 小朋友开心死、 就是、类似于这种泥塑的，我觉得小朋友比如说走一下迷宫来看一看这些玩偶拍拍照，或者说跟孔雀一起就是看一看之类的，我觉得也非常不错。 对，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比如说、嗯、因为如果真的是在这个酒店这个区域啊住了连好多酒店、 嗯、 然后住了好几晚、 嗯、 中国味要想去想吃中国的味道、嗯、附近有没有超市可以选购一些食材，或者说有餐馆在卢瓦河湖区那边别墅区有吗？ 嗯，卢瓦河谷其实不是特别多，可能还是要去巴黎比较多一些。 对，所以呢，哎，那个城堡里可以有做饭的地方吗？嗯， 这个的话就是对，没有，就是我们参观来说的话，除了利福，但利福也是在 人家自己的地 界，对，自己家里做的， 了解了， 对，他可能还是对这个保护嘛。对、 就是， 对这个建筑的保护，如果说有明火的话，还是比较危险。 是的，是的、哦，但巴黎是可以满足大家所有关于这个饮食啊、购物啊、时尚啊、休闲啊，的分享的。 对对对， 所以说呢，如果您的还没有去过欧洲的这个国家法国、去的话，首都是有必要去看一看。 对对对。 当然，如果您有几天多余的时间，可以一个小时之后来到新奥尔良啊， 奥尔良， 对、然后再看那个，再开车到达利夫，我觉得这一趟行程相当丰满，半个月时间是不虚此行的啊。 对对对， 而且这个时候的法国天气很好哦、又不冷，然后物价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昂贵， 对 对吧？ 正好是打折季节， 对 对， 所以是特别适合，非常的应时应景。我们的小西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推荐的这趟卢瓦尔河谷的城堡的一些感觉，还有城市的连接啊，特别适合自己、情人、朋友、恋人。还有家庭全都是可以去满足的， 对对对， 行程不是那么的紧凑，不是那么的赶，是吧？ 嗯， 也希望大家在十一月份的时候可以去感受感受，可以的哈， 嗯， 多带好衣服，早晚温差会比较大， 对 不 对？ 对 对对， 谢谢我们小西精彩的分享。哎，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去微博搜索蓝小西 Vivi 就可以了， 对对对，大家可以来， 有很多的攻略， 对 啊，你可以发私信。 然后另外我还想那个就是感谢一下这个法国旅游发展署， 是的， 法国卢瓦尔河谷城堡群，然后包括这次 WiFi 也是全程使用了环球漫游、 哦、谢谢， 大家比较关心信号问题啊。 是的是的， 对、 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和合作伙伴是很重要的啊。 对， 对， 对， 也谢谢来上我们的旅行号1073、谢谢小西的分享， 谢谢大家。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不要忘记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收听旅行号1073。 轻轻的眼。